见怪人生每一天。 北京时间2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，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，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读史有学问，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公元655年，武则天通过自己的奋斗，终于当上了皇后。从此她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从此她母仪天下。然而冷静下来，总有一些事让她耿耿于怀。到底是什么事呢？她和母亲在武家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。武则天的母亲杨女士并非武士约的原配，而是武士约的第二任妻子。据说杨女士40岁的时候对武士约一见钟情，然后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丧偶的武士约怀抱。令杨女士略有遗憾的是，她没有能够给武士约生下一个儿子，而是连续生下了3个女儿。在3个女儿当中，武则天排行老二。杨女士没有想到，就是这个二女儿改变了这个家族的命运。在武则天改变家族命运之前，杨女士在武家的日子并不好过。武士约与前妻还育有2个儿子，一个叫武元庆，一个叫武元爽。两个儿子与继母杨女士的关系也只是马马虎虎。武士约健在时，他们之间的关系尚能维持，而随着贞观9年武士约病逝，杨女士与武元庆、武元爽的关系迅速降到了冰点。武元庆和武元爽不仅没把杨女士放在心上，更没放在眼里，言语不敬更是家常便饭。只有女儿却没有儿子撑腰的杨女士，只能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。与武元庆、武元爽一起对杨女士不敬的还有两个堂兄弟加一个堂嫂。堂兄弟名字分别叫武为良、武怀运，而堂嫂则是已故堂兄武怀亮的妻子单女士。 这五个人一起构成了对杨女士不敬的团队。当这支不敬团队开始欺负杨女士时，武则天还只是一个11岁的少女，即便有心为母亲撑撑腰，那还是底气不足啊。但武则天在心中暗暗发誓，哼，一定要改变命运，将来帮母亲翻身。两年后，也就是贞观11年，武则天的机会来了。李世民听说她貌美如花，才貌双全，便下诏召她进宫。母亲杨女士为此非常忐忑，她担心女儿一入后宫深似海，杨女士非常忧虑。可是武则天非但没有忐忑，反过来安慰母亲，母亲，得见天子未尝不是一件幸事。显然小小的武则天把进宫当成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，后来的事实证明她成功了。从公元637年进宫到公元655年成为皇后，武则天用18年的时间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原本她想对同母异父的哥哥以及两位堂兄表现自己的大度，没想到对方居然没有领她的情。为了表示大度，武则天在升任皇后以后便给四位哥哥升了官，而且基本上都是越级提拔。武元庆由右卫郎将正五品升任宗正少卿，从四品；武元爽由安州户曹正七品升任少府少监，从四品；武为良由始州长史，从五品升任司卫少卿，从四品；武怀运由瀛州长史，从五品升任淄州刺史，正四品。除了武元庆是从正五品升任从四品，其他三个人都是越级提拔。武则天此举，一是向四位哥哥显示自己大度，二是想缓和一下家族内部的关系，毕竟皇后家族的内部关系还是有人指指点点的。令武则天没有想到的是，热脸还贴上了冷屁股。在一次由杨女士召集的家庭宴会上，杨女士首先挑起了话头，你们还记得当年那些事吧？今天跟皇后共享荣华富贵，感觉怎么样啊？杨女士也就是想显摆一下，顺便从武元庆他们那里听到一些阿谀奉承的话，同时也有缓和双方关系，给对方一个台阶下的意图。令杨女士没有想到的是，武元庆等人非但没有对她阿谀奉承，反而冷言冷语，一如当年的冷漠。武为良先开口了，我们幸运的是以功臣子弟身份早早的进入了官场，不过按照我们各自的能力并不幻想飞黄腾达，怎么会盼望借皇后的光往受朝廷的恩宠呢？我们日夜只有忧愁恐惧，并不以皇后为荣。如果说刀子杀人见血，那么武为良的话杀了人却不见血。杨女士满心欢喜地想用女儿的地位为自己换来尊重，没想到对方依然不给面子，看自己的眼神居然与20年前是一样的。这就是传说中的敬酒不吃，吃罚酒。 人事有代谢， 往来成古今，听书尝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，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，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读史有学问，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 杨女士将这个消息反馈到了武则天那里，武则天意识到自己与这些哥哥注定是两条平行线，看起来很近，其实很远，过往的经历注定他们不是一条线上的人。既然对方并不领情，那么自己也不必手下留情。公元666年，武则天开始动手，他以防止恩宠太盛为由，将几位哥哥从本来的高位上拉下来，然后一一的贬往外地。这下武为良从司位少卿出任代理始州刺史，武元庆由宗正少卿出任龙州及今天的四川平武刺史，武元爽由少府少监出任濠州今安徽凤阳刺史，后贬往镇州及今天的海南三亚。武怀运由于原来就是淄州刺史，暂时留任。武为良、武元庆、武元爽由中央官员下放到地方官员，虽然看起来品级变化不大，但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生活的落差到底还是很大的呀。在武则天的打压之下，武元庆和武元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，他们已经见识过武则天报复长孙无忌的手段，现在这个同父异母妹妹正拿着屠刀向自己身上砍杀过来。武元庆和武元爽的经历告诉我们，要么嘴别那么硬，要么你身体扛得住事儿。只可惜这两个人恰恰相反，嘴硬身体却扛不住事儿。武元庆抵达龙州以后便因为忧愁过度抑郁而死，武元爽呢也好不到哪里去，抵达镇州之后也没有活多久便郁郁而终。他们的儿子武承嗣、武三思也只能流落当地，如果没有意外发生，他们或许就将在此地终老一生。四个哥哥死了两个，现在还剩下武为良和武怀运这两个堂哥了，这两个堂哥该如何处理呢？武则天做了一个连环局，他的连环局光有武为良和武怀运还不够，还得扯上武则天的外甥女儿贺兰姑娘。在武则天一母所出的姊妹当中，大姐嫁给了贺兰月石，生下了一个儿子叫贺兰敏之，一个女儿就是贺兰姑娘。武则天的三妹嫁给了郭孝慎， 结果夫妻俩双双早逝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与武则天最亲的娘家人就是大姐以及外甥女儿。武则天一度也把他们当成自己最亲的人。好景总是不长，矛盾还是随着飞逝的时光出现了。武则天的大姐夫贺兰月石早逝，大姐便经常带着女儿贺兰姑娘进宫来找武则天聊聊天。日子一长，李治对这对母女的感情便产生了微妙的变化，进而很是宠爱。李治先是封武则天的大姐为韩国夫人，在韩国夫人去世之后，李治又封贺兰姑娘为魏国夫人，还想把贺兰姑娘留在宫中。至于名头，李治暂时还没想好，正在犹豫之中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武则天已经看透了李治的意图。呵，闹了半天，李治是在打外甥女儿的主意。哼，这让武则天非常不安。单论血缘关系，其实武则天应该为外甥女儿感到高兴。然而转念一想，她被自己的想法给吓住了。自己当年能凭借手腕登上皇后的宝座，那么比自己年轻又比自己貌美的外甥女儿会不会如法炮制呢？一切皆有可能。想到这一层，武则天意识到到了将贺兰姑娘以及武为良、武怀孕一起处理掉的时候了，他们都将陷入自己设的连环局之中。公元666年，李治和武则天举行了盛大的封禅仪式。仪式上，武则天展示了自己母仪天下的风采，让自己成为全天下女人最羡慕的女人。与此同时，连环局也在同步进行。武为良和武怀孕同全国其他刺史一样，也参与了这次封禅。贺兰姑娘作为武则天的特邀嘉宾，同样参与了封禅。一切都在正常运转，连环局也在步步紧逼。连环局的源头是一张饼，一张抹上了有毒肉酱的饼。抹上有毒肉酱的饼被武则天送给了贺兰姑娘，贺兰姑娘在吃之前或许还在感激二姨的恩宠，然而在吃下之后就在心里埋下了对二姨武则天的诅咒。饼里有毒，有剧毒。贺兰姑娘很快就跟着那张有毒的饼去了，她的进宫梦想也就此烟消云散，而她的两个远房舅舅也掉进了连环局。几乎在贺兰姑娘毒发身亡的同一时刻，武则天便指出武为良、武怀孕是毒害贺兰姑娘的凶手，连环局就此形成。皇后说你是，你就是，不用辩解，辩解是没用的。这一年的8月14日，武为良和武怀孕被处斩，同时他们在死后还被改了姓，以后你们不姓武了，姓傅。前面说过，对武则天的母亲杨女士不敬的团队总共有五个人，四个男人一个女人。现在四个男人各就各位，剩下一个女人也在劫难逃。这个在劫难逃的女人便是武则天的堂嫂单女士。